的人经过他的身旁，可能忙碌的生活让他有些感伤。他期待下班以后和几个真心朋友吃着烤肉喝着啤酒，一起说说笑笑，讨论着明天的理想。到底有什么要求？这每天把存下一切都真正开心一下。累的时候卸下包袱，好好大睡一场。有时候的时候，他就坐在小睡觉，人梦上瘾被他哭一场。